又到周六了，我们聊点不一样的啊，也是聊一聊您的家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 嗯， 就是我们的小宠物。 对的，嗯， 今天呢，我们不仅要聊猫猫狗狗啊， 对， 因为我们又来了一位我们期待已久，而且，特别 帅， 特别帅，特别严谨， 号称他们那个，他们那儿不应该叫分院了，就是他们那个部门，那个地区最帅的男医生。而且是所有女医生的首选搭档， 是是，而且是就是鸟界里边最厉害的人。 对，还有其他就是除了猫狗界，好像都他最厉害。 哦，龟界也是很厉害， 龟，还有鼠， 哦，厉害厉害， 虫子，细菌， 十二生肖，除了今年这属性，他都管。 啊，对对对， 对不对？ 是马，牛什么的，我觉得可能他不太行。 我 马呀，牛呀什么， 我估计他也通。 对对对，我觉得他都能行。 对对对，神医啊！ 所以今天真的就是什么问题，除了人的都能打， 难不倒他。来吧，我们今天又请来两位专业的来自美联众合的医生。先请我们上一周的周六啊，来了一位非常可爱而且很年轻，对这个猫猫狗狗的牙非常有研究的这位，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傅雪莲。 为什么傅大夫我面前戳了三个麦克？感觉像那个开新闻发布会似的。 下午啊，有几位小朋友，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啊， 来参观了我们的直播间。 哦， 在那边呢，然后摆了三个麦，好像就感觉自己被采访了一样。 哦，明白了。 这也不排除啊，是雪莲自己堆在那儿的， 自己堆的 啊，欢迎雪莲， 造成了一种明星的感觉，是吧？ 那我去照个相去。 好的，啊，你应该在边上再举十个麦。 哎，接下来就是我们 鸟一 说夸了半天的 唐大夫。 哎，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转诊中心的唐国良。 嗯，声音都变深沉了。 主持人把我捧太高了，我觉得我会摔。 这是你应得的， 转诊中心第一男星， 哇，哦， 是吧？所有的转诊医那个中心的大夫， 嗯， 只要让他们选择男搭档的时候， 都会挑他。 唐大夫是不二人选，所有人都说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帅。 嗯嗯，就我们俩说啊，只代表一方面。来听听你的同事怎么夸你。 对对，来， 雪莲是这样的吗？ 是吗？ 帅。 是吧？你看，都觉得唐大夫帅。 你看看， 所以举个例子啊，就最近那个对。就找我搭档的 啊， 对，昨天我们因为到年底了嘛， 嗯， 马上就供应商不能给我们送货了， 哦， 对，昨天拉了一车注射用的生理盐水， 虎力是吗？ 对， 你们那儿的男生客观的说是不是不太多？ 嗯，对 对，动物 除了你就是刘老师了，就是院长是吧？啊，然后他们也不敢找大领导来搭档，所以只能找你。好，这么一说就合理多了。 没有，确实很帅啊！因为今天周六啊，我们没有视频直播，大家没法看着。等哪天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再请他来，对不对？我们聊一聊怎么做鸡啊，怎么做鸭呀？ 啊， 我说是烹饪啊，烹饪啊， 啊 烹饪这个 红烧怎么甲鱼什么之类的。 唐大夫会不会 擅长这个？ 对对对，前两天聊天有一个对我至亲的一位亲人要开一家店， 哦， 专门做羊的一些内脏的东西， 哦，羊杂汤。 哎，类似于像这样， 嗯， 而且呢，大家卤煮都吃过哈， 嗯， 把那里边呢全部换成羊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没有，真没有， 对吧？改天可以去尝一尝。 那不是就是羊杂汤泡个烧饼？ 人家做法可能不太一样啊。 哦， 啊，就是这个有好多，当时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有一位是看人的啊，大夫啊， 嗯， 是消化的，专门管消化的，还说哎，那一天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跟我们解释一下，这都是什么部位？ 哦 啊。 用来做肾的都是，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 嗯！ 好，玩笑就开到这儿啊。接下来咱们正经的啊，今天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猫猫狗狗的牙的问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另外，今天因为这个我们神奇的鸟一来了，其他的一些宠物的，比如说蜘蛛啊、蛇呀、鸟啊、龟呀，都可以来问问他。是不是？ 嗯 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一开始我先问一个问题。 好的。 我前一段时间呢，在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一个推送， 但我不知道这个推送是真是假啊。 嗯， 但是这个微信平台非常靠谱， 谁推的 一个事儿，说了一个事儿、哦，叫快乐宠物还是什么，我具体不太记得了、嗯。这个微信平台非常靠谱，就说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他们家的狗狗病了，主人呢就给狗狗喂药嘛。结果喂药的时候呢，狗狗当然不配合了，他呢就可能不知道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手法还是手段，就掐着把那个狗狗的眼珠子给掐出来 啊。 这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啊，我不知道真的，我希望是假的啊，我希望是假的。然后就给啪就掐出来了， 掐脖子吗？ 最关键是还跟那个大夫呀、啊、问说，我这掐出来怎么办？我再给摁回去吗？就这么问啊，我的。就是看完之后觉得很气愤，就觉得哎呀，这人怎么首先下手怎么这么狠，其次怎么这么无知呢？哈、 嗯， 像这种你自己把自己的掐出来，你再给摁回去，你以为那是假的呢？所以今天我的问题啊，就是 能掐出来吗？ 倒不是这个，大多数人可能都会问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猫猫狗狗病了、 哦， 我怎么去给它喂药啊？ 哦， 对不对？我们家的狗狗目前没病过。 对， 所以我没有去尝试过， 没有机会看看 对对对 能不能出来。 到了冬天了，可能猫猫狗狗会有一些问题，尤其是老年的狗狗猫猫，你给它们对这个味觉啊，就是对这个食物的这个味道啊，非常的敏锐。 嗯， 你在里边掺点东西，它们都知道。但是你又得让它病好起来，这怎么办呢？你们经常接触一些对吧，有疑难杂症的这些小宠物们， 嗯、 你们都怎么办呀、啊？ 来，先说说能不能掐出来这个问题，我还挺好奇这个，因为我看好多那个人的那个破案的片儿 啊， 都会有，就是在法医嘛，在判断这个人死因的时候，就说可能舌头什么的吐出来，然后眼睛吐出来了，说这是勒着 窒息 死的，说是这样的，会不会？我觉得可能跟宠物，他刚才说那个有一点道理，但是能出来吗？ 因为太残忍，我们让鸟医来说。 对， 唐大夫， 好吧。 啊，你论证一下这个的，是不是一个就是只是标题党博人眼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出来。 是这样的，那个在虽然我和雪兰都不是我们那边眼科专家，但是我们也经常会跟眼科专家一块沟通有聊，嗯、而且在临床上确实我们也会遇到不少这种。眼球脱出来的病例， 哎， 由于外伤或者其他原因，那因为我们实际看，就猫狗的眼睛，它占面部的比例要比人大多了，就它眼球， 哦、那是 如果是它长人这么大一脑的、 哦， 那眼球可能有乒乓球那么大， 他们都是迪丽热巴，我告诉你， 所以它就是眼球占的比例很大，它就比较容易受伤，也比较容易因为这个就是外力啊，容易脱出来，会有这种情况， 啊、真的能脱出来， 然后。就如果真的一旦拖出来，那我们第一个就会建议 回不去了吧？就 第一个，如果就是有条件，没有什么明显的其他的问题，那第一个选择我们是建议主人第一时间把它纳回去。对，因为如果说在外面拖出时间太久，它眼球会充血血肿，你想再给它纳回去就会比较难了。 哦哟！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给它纳回去，那就用一些比如湿的这个毛巾啊，或者说就保湿，让你的保湿护住，然后尽快到医院来处置。 哎呦， 否则它一旦脱出时间比较久，这个眼球就没有用了，它会肿得很厉害，你纳不回去，然后另外可能它的功能也就失去了，而且动物会很疼。 哎呦， 所以就自己摁回去吗？ 对， 自己弄回去，这种还能复原吗？ 有可能能恢复， 哎呦， 但是看他损伤的情况了。对， 我就感觉这是一个真的， 这 我问了就后悔了。就我共情能力特别强，我觉得你一说我就觉得、眼睛 很疼， 眼睛小， 好滑， 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好处，不容易出来。 对， 动物他们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咱们的眼眶是整个一圈的，眶骨是一圈的， 嗯、 但是动物它的眼在外边这一块，它是。缺一块的，等于说它整个眼眶是开放的， 哦、 所以从这儿确实能够。 所以我们就是眼睛并没有一根什么神经连着里头， 有最后边有一个视神经，很大， 神经血管，对，很粗。 那怎么还能就是有一根绳似的拽着 它？ 它 是有弹性的，就那个神经的血管是有弹性的，但是因为你眼眶包裹的没有那么全，所以像犬猫它不像人啊，包裹的那么全、 哦， 所以它更容易受外力的影响，它能拖出来。 哦、 那包括。像非犬猫动物比较典型的就是、嗯、就啮齿类，包括兔子，它们的眼睛占比会更大，它们是更容易脱出的。 嗯， 那在兔子里头有一类病叫球后脓肿， 它因为感染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眼眶后面就有积液或者积脓，它会造成眼球的被顶出来了，你就看到这个眼球高出来了，哎，有些比较严重就直接对就掉下来。 那会像刚才明明提问的那样吧，就我觉得啊， 嗯， 明明那个问题应该就是咱们这么理解，就是他可能喂药的时候要比如说卡住他的嗓子，类似咱们人咳嗽的时候他那个眼睛会有往出凸的那个感觉，他是不是就是一下卡着了，会比如说特别严重的咳嗽可以就是出来吗？ 这我们还真没有遇到过， 没有遇到过， 没有遇到过，但是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 哎， 比较小。 但是像金斑啊、鸡娃娃这种犬种，可能几率 会 高一些。 金斑不是他们那个眼睛一定要感觉要好像要掉出来是那个才贵吗？是吧？是不是贵？我这么说是不是对？因为那种好像就是卖的特别贵，就是越是眼睛要掉出来的那种越贵。 这样的越不是贵不贵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它本身这个品种，它确实就是眼睛会更突出，更向外一些。对， 哦， 然后像啮齿动物，刚才咱们聊到的，就是大鼠、小鼠，它们也特别明显。 嗯， 对， 所以他们是近视眼吗？我看那个好多戴眼镜的人，近视眼的朋友，就是他们刚一摘眼镜，你会觉得他们的眼球好像比别的人要往外凸一点。 这个我还真没有研究过， 这是不一样。 我的问题是不是太多了？有点。 这个跟他们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哦， 嗯， 好的，我明白了。 对， 明白了。 就近视眼这个可能跟着眼球的这个长宽，就它那个轴的这个长度会有关系。 哦，好的，明明我没有问题了。我觉得再问下去鸟一就不行了。 就是涛涛啊，一直觉得自己就很完美，他一直说哇，你看 没有 多帅啊。 那这个倒是事实。 他唯一一个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就是眼睛。 我没有，我今天觉得我眼睛特更加完美了，咳嗽不容易出去。 其实大家对他呀，就是他说自己完美，大家就是吧，嗤之以鼻，就觉得他最有特点 的非常不正确， 就是眼睛。 真的吗？ 对，你看那眼睛长得很好啊， 嗯， 很好看，就你虽然看不出来啊，但是很有特点。 我待会儿好像还要送你东西呢。我突然想起来好像那个东西没了。 但我觉得 就在这一瞬间没了。 人眼睛小没关系， 不容易咳出去。 对，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有特色，分长在谁的脸上。 所以那最安全的狗就应该是那个叫什么，长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种狗是最安全的。 哦， 不会出现你说那种问题。 哦，好，我回到狗狗啊，看来那样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啊。 嗯， 哎呀，好吧，这个说完了我问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牙齿的问题啊。这有一位朋友问了，说他们家的狗狗不大，4个月的狗狗，早上梳毛的时候呢，发现它的前面的两颗门牙牙周地方有血，然后呢用手摸了摸，没粘到手上，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换牙吗？四个月 确实正好是换牙的时候。嗯， 所以不用管它是吗？ 所以不用管它。对 啊，有那有血是正常的是吗？ 换牙的时候本身牙龈就会出现轻微的牙龈炎。 哦， 然后会有一些出血。 对， 哦，不用管它，只要它这么年这个年纪，它自身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嗯，会凝血，就没有太。 哦，我们家狗曾经因为这个还挨过我一次打。 为什么？就因为人流血。 对，这个事情是这样，从头讲起啊。就是我们家狗其实本来挺善良的，就然后它有一次出去也是跟人玩嘛，小狗玩不就是互相咬来咬去嘛。 是。 然后它有个大白狗，然后对方也是一个白的，我突然就发现它咬着咬着呢，对方身上就有血。 哦， 我就以为他给人咬破了。 哦， 我就挺生气的，我说平时玩的都挺好的，怎么就急了呢？ 嗯， 怎么就给人都咬破了？ 放嘴让我来， 我就打啊，对，我就打了他一下 啊， 打了他一下，然后我们家狗就很那样的看着我， 就 无 辜的看着。 对对对，嗯，然后我就赶紧过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呀。 嗯， 我心想那给人咬破，那就赶紧带人去医院。 哎呦，鸡娃娃，对不起啊， 打金毛，然后我就在人身上那个。扒了来扒了去，想看看伤口到底多大。 嗯， 结果血只在毛上。 哦， 我后来就觉得，哎，这怎么回事？后来再看我们家狗掉牙了。 就正好是雪莲刚才说那个四五个月他在换牙的时候，他可能在玩的时候自己那颗牙可能就掉了， 嗯， 然后正好流血，流血正好在蹭在人家身上了， 嗯， 哎呀，我回去就给他买了好多好吃的，向他道歉， 哎呦， 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上急需的就是一款狗狗和人能够那个相互翻译的这么一款科技产品， 是 对吧？ 哎，看到好多那个有的一些视频啊，有跟猫猫的那种翻译软件，就你比如说猫你好漂亮，它就翻译成喵喵喵，然后那猫就感觉特开心似的。 也有狗的，就是它给你戴一个那个脖子上，哎，就跟咱那个好多科学怪人什么，就是一摁这儿，哎，声管没有 啊， 哦，就那么说话，那么一个翻译的东西。哦，但是它那好像都是瞎翻的。 你们靠谱吗？觉得 不靠谱？ 靠谱 啊。 那比如我觉得它可能规律就是叫三声，就是说这个。叫两声就说那个类似这种 密码是吧？ 对对对，类似吧。 狗狗的叫声我没有特意研究过，哦，但是猫的它的叫声是有一些个特定的规律的， 嗯， 就大概会说那种喵，或者是说它有不同的那种叫声，会代表它不同的意愿。 哦，所以确实他们也能研究。 猫还有一个国外有一些学者就专门研究动物行为学的一些专家，那他们发现就是你这个猫的叫声可能只有它的主人能明白。就它会根据主人研发出它就发展出它自己的一个体系，对，可能猫和猫之间都不一样， 哦， 对，只有这个猫的主人能明白它的猫这个叫声是什么意思，换另外一个猫可能是别的意思。 对，这就跟你们家小孩比如说同样哭一声，别人觉得哎怎么哭了，他妈一听肯定就知道，哎这一声肯定就是饿了，或者是说我觉得是一个意思， 哦， 所以可能这个应该深度学习。你现在什么各种什么 AI 啊什么的，那么厉害，应该把这个语言我觉得就能避免很多误会。 我觉得更好的理解动物的话，就是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他们的一些个行为啊， 嗯， 一些表达他们自己意愿的方式，另外一个要更多的去了解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包括健康啊什么的，这样你就在某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嗯， 那大概就有一个了解了。 对啊，你想这个东西如果发明了，首先医患关系，尤其是他们的医患关系， 嗯， 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飞跃， 嗯， 对吧？不然他们只能靠经验说这个。我觉得啊，现在可能看着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他那猫狗自己不会说呀。他说我会说，我牙根疼，左边第三颗那颗牙，哎呀，疼了好几天了，还经常有什么酸痛的感觉。好，你就可以通过自诉来判断一下，或者说我胃疼，或者说我哪儿疼，他能说。现在你不知道啊，你就得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嗯， 检查完了，咱们肯定觉得这大夫行不行啊？ 嗯， 是吧？本来可能就是一拉稀的问题，你怎么给我做了二十多个检查？你是说骗我钱呀？他们也委屈，他们说这你看也不会说呀，我就得一个一个排。如果有了这么一个翻译软件，那不是马上就解决了？ 嗯， 资源也不用浪费了。 对，这样的就医环境可能或者就医选择也更多。 对呀， 我可以去美联综合，也可以去协和嘛， 对 吧？反正有这个翻译软件。 对，协和可能没有专业的猫狗的设备。 哦呦，你看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嗯，说的特别好啊。 嗯，人医实际上也还是要检查的。 对， 比如说咱说咱胃疼， 哦， 然后 对 他也还是要检查， 嗯， 因为就是这个疼痛啊，这个咱们先不说动物能不能理解， 嗯， 然后。作为人来说，比如咱们描述胃疼，但是它所有很多时候疼痛它会有反射区域， 对， 我们觉得这个疼， 嗯， 问题可能不在这儿， 对，这个我有体会。 所以就是动物和人实际有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去医院也都会就是打很多检查， 嗯， 但是真的是没有必要，不一定。 嗯，所以很有意思嘛。最近我在看一个 BBC 的一个纪录片， 哦， 就叫大猫。 哦， 讲的都是那个猫科，各种猫科动物嘛。 嗯， 刚刚出了三集还是几集？ 哎， 三集。然后，哎呦，非常有意思，也推荐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包括您如果喜欢这个动物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拍的非常有意思啊。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因为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您有任何的关于猫猫狗狗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宠物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马上回来。 月亮下是不夜的街。

大夫开了奥美拉唑，按剂量吃了一周以后呢，倒是不吐了，但是前几天开始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精神萎靡。然后呢，我就把药给他停了，停了以后呢，精神逐渐恢复，也开始吃饭喝水，但是又开始吐那种有一点点血的液体。他说请问一下，吃完奥美拉唑会有这样的症状吗？二位大夫。 我们在临床上确实很少见到说奥美拉唑吃完有这么强的副作用的，但是至于这个动物为什么吐，其实是需要主人更多的关注的去查它到底是为什么吐，因为它已经吐了里边带血丝儿了，说明肯定这个消化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有溃疡了，所以它才会吐的时候带一些血丝儿，所以是建议这个主人呢带动物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到底是哪一部分出现的异常。 哦，所以就是奥美拉唑本身你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副作用，就是让它食欲下降还不吃也不拉， 对， 这种 比较少见，因为这个奥美拉唑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多这个药 啊。 然后应该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进一步的检查，因为吐的时间如果比较久还是反复出现的话，我们也建议考虑做一些像消化道系统的这个内窥镜的一些检查，看看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病变。 哦，明白了。哎呀，这确实是一问题啊。要是人的话呢，可能就问一下，就像刚刚我们又聊到那个话题了。 嗯， 你平时饮食怎么样啊？ 哦， 喝酒喝的多不多呀？ 对， 是吧？是不是晚上经常不吃饭呢？ 哎， 对不对？你一天三顿饭是不是老 全重？ 哎，就不按时吃啊？那你可能胃有问题，对吧？ 嗯、 而且呢，你都有这种呕吐的情况，又带血丝了，这也严重啊。 对 啊，你要吃点这个， 做个胃镜吧。 对，但是这个吧，就很难去判断了。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大家问来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很难以去判断的，除了行为学之外的问题，我们很难以去判断的，就建议各位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语言和他们的肢体语言能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去科学的手段去了解他们到底怎么了。反正真的，因为如果这一个时间长了啊，或者说它是频繁的出现，建议您真的再去医院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就是内窥镜的检查，对吧？ 哦， 有很多的这个非常专业的大夫给您一些专业的一些建议，等检查出来病根是什么了，我们再去这个对症下药啊。 哎， 你比如说爱灌毛就说了，他说对待狗狗猫猫啊，一定要走心。 对， 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狗狗， 嗯， 就是便便有血， 哎， 啊、然后他非常了解他们家狗狗的这几天的伙食啊，还有精神状态，就基本上能分析出来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嗯、 然后呢，大概按照他的这个经验，给他用一些药，比如说用不用吃消炎药啊，还是比如说吃点益生菌就能解决了。反正到目前为止，应该狗狗都还是很健康，在他的这个悉心料理之下哈，很健康。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作为家长呢，也不要太盲目的自信。 嗯， 如果您通过您的经验，比如说您可以试一试。啊，您经验无法解决，就弄完了之后还是那个样子，赶紧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个专业的事情。 哦，便血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 嗯，很多原因了。那如果说就是作为我们动物主人能看到的便血，那一般都是鲜红的血。 哦， 那这个更多可能是消化道后段的一些损伤，比如说它吃 痔疮，是不是？ 肛周的问题也有可能。 哦，哎，狗和猫它们也会得痔疮吗？ 据我了解好像没有，但是他们会有肛周的肿物。 那你凭什么说也有可能？我是这么好骗的吗？啊，第二个问题就被我问穿了吗？ 就是在我们不确定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否定这个问题。 啊、 就是、 所以他们不会得痔疮。 肛周问题会有，尤其狗狗肛周的一些肿物啊、有些雄性的狗狗没有做绝育可能会比较多见、 嗯、 然后像犬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肛囊腺，它肛门腺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破溃啊，也会这个流脓出血，就都有可能。但是像这个主人一般都能看出来了，就不是便血，而是它这个肛门周围的问题。 哦、嗯、 那还有一些就是咱们说的便血，可能就是大家能看到，就是我刚才说就鲜红 色，脸里有血， 对，就鲜红色的，那这个一般就是消化道后端的。 嗯， 对，这个相对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一些更严重的可能是 暗红色的， 不是暗红色的，是黑色的。 哦， 像那个像柏油沥青的那个颜色，黑便。 那黑色的怎么能看出它是真的便便还 是 血呢？ 这个、每天你捡便便去，能够积累一些经验。 不是，明明你想啊，这个狗狗拉出来的黑色的便便， 是很多呀，对不对？那个你怎么能判断出它是黑色的血还是黑色的屎？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会比较难，因为出现这种黑便，它都是消化道前段的一个出血。 哦，会不会我碾它一下，它里头会有一点颜色会浅一点？ 有可以是就是就用纸，你把它沾湿了，然后在纸上如果有血的话，它可能 把它晕染开。 对，有可能晕染开。还有一个就是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有这个便潜血的试纸。你一测就知道了。 哦， 对，这个就很准确。对，因为如果是消化道前段出血，他看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一些。 嗯， 而且也容易被人忽视。 哦，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那个这位朋友，您虽然已经挺厉害了，在家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你看，像刚才唐大夫给大家一分析，就知道其实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反正一旦是这出血了吧，我感觉这想起来就有点严重，还是去医院彻底的查一查就比较安心一点。明明你笑完了吗？关于我这么细致的问了黑色的血的问题。 因为周一到周五啊，我们这个时间对吧， 没事，吃饭的时候我们也聊这话。 习惯就好。对，习惯就好啊。好，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关毛，因为人家提了一个问题啊，他有一个问题非常纠结，就是关于绝育的问题。他觉得不绝育吧，隐患特别多，但是呢，绝育的狗狗，比如说它容易长胖啊，而且呢，据他听说啊，做了绝育的狗狗特别容易得一种还蛮罕见而且蛮难治的病，就是骨癌。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两位专业的大夫来给出一个解答。 不绝育得骨癌有联系吗？ 你说绝育之后得骨癌？ 得骨癌、 据我了解没看到太多这方面的文献。 嗯， 我也是、 可能再查查或者 再了解了解。 对，再了解了解、 这个、 我们反而没有听到太多这方面的，但是从我们所有学习的以及我们了解到国外比较多的文献资料，那更多的还是就是建议绝育。 嗯， 就是从动物来说，就是咱们分就是公的和母的。 嗯， 那如果是母犬母猫呢，这个绝育的目的就是整个避免它的生殖系统问题，避免这个乳腺的肿瘤，它是确实有依据的。那国外有很多这种文献报道，它可以减少多少多少比例的这个发生。 嗯， 那作为公血，就公猫和公狗， 嗯， 那它更多解决的是一个行为问题。 嗯， 那比如说狗狗，咱们要牵门出去遛，那公狗的话，它可能到发情的时候，它到处追狗狗， 容易跑丢， 它可能会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 哦， 那这个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嗯， 然后如果是母公猫的话呢，它可能发情期它闹猫，这个作为家养宠物在家里、 哦、非常烦， 我觉得大部分主人可能接受不了， 嗯、 它半夜叫，然后到处喷尿，标记领地。 对， 这个都是我们不太希望看到，所以公猫公狗做绝育是出于行为问题，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所以从我们角度是都要建议去做绝育的。 嗯， 那另外从我个人呢，我还有很多异宠的动物。 哦， 那 也要绝育吗？这些小飞鼠？ 小飞鼠也对，也有做绝育的， 真的。 米丹五，对， 会不会就突然就不飞了？感觉自己不完整。 应该飞得更好，还轻了呢。对，然后这里面我要提的主要是这个兔子。兔子是我们临床做绝育最多的，那公兔子啊、 哦、 也是从行为上考虑，它也会喷尿。 对， 那更 非常臭、 就是、母兔子呢是实际是我们更建议的。那目前国外有很多这方面研究，都兔子如果母兔子不做绝育，那三岁以上它可能患这个子宫肿瘤的概率会在60%以上，如果超五岁没有做绝育可能超过80%。它主要发生的就是一些子宫腺瘤甚至说腺癌。那包括我今年我去年的几个病例， 嗯， 就是因为尿血来看病，然后最终是确诊，包括做了这个子宫卵巢摘除术之后，把这个样本做病理，最后确诊的这个病理报告是子宫腺癌，这也是挺危险的一个病，而且有不少的这种病例，就是没有做绝育，然后比较老，这个兔子大概四五岁，甚至更大一点年龄来了，然后因为这个系统全身性的一些问题，然后后来筛查。发现是整个肿瘤已经扩散到全身，包括肺都有肿瘤了，这也是就是挺遗憾的一个事儿。 嗯，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家长不愿意给自己家宠物做绝育，是因为觉得是剥夺了他们的这个 哦 这个获得快感的权利。但这个想法其实对于猫狗来说，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然后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被XXO之后 多少多少个月之后会有宝宝， 嗯， 然后他们没有办法说将繁育后代跟发生这个关系联系到一起， 嗯， 所以就人的这种意识说我们那个怎么怎么样， 不要强加给他， 对，生会生宝宝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意识，这全部都是人为给添加上去的， 嗯 嗯 嗯，明白了。但是有的人呢都会这么想。 确实我们也会碰到很多，有些主人就是说让他下一窝再做绝育，但实际上就是如果他就是繁殖过，他可能这个以后还是会存在一定比如乳腺肿瘤的概率，就比你比较小， 嗯， 比如六个月左右做他就会高很多， 就是很多的家长啊，你看他们称呼自己的狗狗都说这是我的孩子， 嗯 啊，他们其实是把这些 想抱孙子， 包括 是吧，主要是 可能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啊， 比如说有的是我想抱孙子 啊， 而且我希望我这么好的狗狗品种这么好，我希望它能够子孙后代都能够延绵不绝， 嗯， 对不对？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就即便是一刹那的烟火，它也是美的呀， 哦， 对不对？ 真的吗？ 真的是没有感觉。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对于动物来说，尤其是母猫或母狗，它们每怀孕一次，对于这个当母亲的这个角色来说，对它们的消耗是非常大的。但其实，如果说有关注到，你就会发现，如果是在野外的一只猫，它连续生个几胎之后，整个猫就是感觉小了一样， 就被榨干了。 对，它， 哦， 们的营养的所得会消耗得特别特别快。 明白明白。 哦，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家哈士奇这么多年并没有生产过。 你们家是母的呀？ 对，哈士奇是母的呀。 哦， 所以我觉得它身体到现在还这么好，和它没有生过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有女孩就是麻烦，真的。你看我们家那个是公的， 哎，哦。 就是出去打了很多次野战啊， 啊，都没有成功， 都不知道妈在哪儿，你知道吗？都不知道有没有子孙后代。哎，好吧啊， 给大家贴一个寻亲启事嘛，有吧？ 再次声明啊，因为有可能很多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们今天聊的是宠物啊， 对， 对宠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11月1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我们再次一起出发，聊一聊这个宠物的事情。你看冠毛就还在纠结着， 哦， 因为他也知道就狗狗比如说绝育之后的狗狗可能性格会有变化，他怕他的变化可能自己作为家长承受不了，但是呢，他说我们家生过狗的那个狗狗啊，衰老的比没生过的狗狗要快。 哦， 这就可能就是刚刚像这个阿莲说的，对吧？ 阿莲 啊，好的。哎，你们怎么都笑了？按说你们都没听过这首歌，阿莲你听过呀？ 怎么不 听过呀？哎呦，你这么小就听过？对，就阿莲说的那样，对不对？就是它可能是一种消耗，就不像是人啊。 哦， 人其实就是， 我觉得人也是消耗，只不过人补的比较狠。 就是现在 是吧？ 现在那种有的真的是凤凰涅槃一样，对不对？ 嗯， 尤其是可能大龄的那些产妇， 生完孩子变漂亮， 哦，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但是，就他所以就一直在犹豫这样的事情， 嗯， 啊。 哎，但是公狗，我刚才又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个母狗确实有很多的，疾病上的预防的作用。公狗不是主要说它是行为上的问题吗？ 嗯，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 是吗？前列腺包括刚才咱们提到那肛周肿物，都可能跟没绝育， 哦， 它频繁的发情刺激会有关系。 哦，明白了，那我没问题了。 哎，那你们有没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数据统计，比如说做过绝育的公狗狗啊，这样的毛病会比没做过绝育的公狗狗少多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市面上的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没有办法，其实没有办法统计。 哦， 他们没有这个大数据。我突然 只能说，就是有好多宠物，它只是在家养着，它根本就很多是不去医院的。那这部分是完全没有办法提。 哦， 这个 采集数据的。 对，然后还有的就是也是有一部分的流动，另外一部分就我们要统计的话，只能说北京所有的医院都给我们共享病例信息，但是这个是做不到的。 对，因为我刚才为什么问公狗那问题，我是想到我们家的另外那条狗吧，它那个性格非常之温顺，就是它作为一只公狗，它几乎没什么攻击性。 因为是哈士奇吧？ 不是不是，它那只萨摩，母的那只是非常厉害的。我告诉你，公狗真的它超级没有攻击性，非常温顺的一条狗，所以我觉得它也不用咔嚓，因为它本来也不厉害。但我后来又，刚才你们又说到他每年发情的时候，因为他毛特别长，然后他自己那个小丁丁那个附近，就到一发情的时候， 挺绿的， 不是对，然后就有一回就发炎了，大夫就说就是因为他发情然后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咔嚓了还是有好处的。嗯，好了，我明白了。 至于他咔嚓以后体重的这个，其实是需要主人在家里边在绝育的后边的一段时间是需要控制饮食的，是需要进行一个体重管理来稍微控制一下体重的。 哦，哎，真的，如果不知道我们聊的主题是什么，我觉得周六的节目是最精彩的。 真的吗？我跟你说，真是容易报警。 好嘞，那个Blue又发来继续的问题啊，他说就非常感谢您给出的那个建议，要去做那个内窥镜嘛。 嗯， 但是他们家的猫猫九岁了。比如说做这个内镜是不是还要打麻药啊？ 对， 那对于这种年龄的猫猫会不会有危险？ 对， 还有就是说他做那个内窥镜的话是创伤性的检查吗？要不要去等这个就猫猫的精神状态稍微好一点之后再去做这个检查，还是我现在就可以去？ 这个具体可以跟医院联系。那像在我们转诊中心，我们是有专门的内窥镜医生，也会有内科医生。那这个所有的，对对对，这个操作肯定是要麻醉的，因为包括人的这个胃镜也需要一定的这个镇静。 一般猫猫来讲的话，多大年纪的就建议说最好不要 麻药 了，麻药啊，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也没有， 对，因为看情况，就是因为无论是急症或者说某些检查一定要确诊的问题所在，可能都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操作。那在我们转诊中心实际上很多的麻醉啊包括手术病例就是可能都是15岁以上，都是很多年龄都很大的。 哦， 对， 好吧， 就是这个整个我们那边的麻醉团队是可以让我们很放心的。 明白，明白。 然后年纪也不是说麻醉的一个禁忌症， 对，更多是他的体况，就是他的心血管 能不能代谢掉， 先术前做这些评估，他心脏有没有问题，他的脏器其他有没有问题，然后整体我们再制定相应的一个麻醉计划。 好吧，嗯，这个有一位朋友哦，差一点念出你的名字。他说：“主持人好，请叫我叉叉。啊”我男朋友的妈妈家里边有一只豹猫 哦， 哎，从来不喜欢我和我男朋友，见着我俩就跑，但是对别人就觉得，哎呦，特亲特好。哎，是不是因为我和我男朋友家里边养了另外的两只猫，所以我们带有他们的味道，所以他会嫌弃我们？ 嗯， 猫猫会这样吗？ 唐大夫养猫，唐大夫有这种体会吗？ 可能是有可能吧， 排他性 有可能，但是因为猫这个动物真的跟狗狗差别非常大，而且同样是猫，不同的个体性格又不一样， 嗯， 所以就是会比较难，会比较难确定到底什么原因 啊。 那可能比如说跟之前的一些经历，比如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经历，有可能它之后都会持续维持这样一个状态。 哦， 对，但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比如他害怕他会躲起来嘛，那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些训练，就是在动物来说叫脱敏，那可以慢慢的训练他适应，就是适应我们，所以需要一个过程，这也需要我们的一些小的技巧和耐心。 在家里多摆几张您和您男朋友的照片，让他每天不自觉的就看到你，在他吃饭的地儿呀，上厕所的地儿，全部是你的照片。 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在那边放一些他跟他男朋友的衣服什么的， 就有他 的 味道的。对， 对， 照片可能差， 照片可能 在他的猫砂盆里尿不尿？这样可以吗？标记一下，这是我的领地， 可能会被打， 下次就打起来了。 看这只猫是什么星座的啊？有的时候就是真的第一眼看你不顺眼啊，永远都不搭理你，是不是？ 真有， 会有。 好吧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宠物啊，大家有关于您家宠物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来为您解答。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马上回来。 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

好啊，这个继续来这个收着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猫猫狗狗的，比如说我们的阿莲呢是牙科 的 专科医生，而唐大夫呢是除了猫猫狗狗，其实猫猫狗狗他也了解，基本上全科所有您能养的那些宠物他都知道啊， 异宠 对对对， 比较专业， 异宠啊，对啊。啊，那个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 嗯， 这个爱冠毛呢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哦，冠毛专场， 我还要请教一下啊。 好的， 我有一只15岁的狗狗，我每年呢都给它打那个打 疫苗 啊，疫苗，现在是不是可以不做了？怕这个疫苗对它的心脏有影响。 我们建议免疫还是一直做。那在国外呢，会有一些经验可以考虑根据疫苗厂商的建议，2年或者3年一次去打。但是因为中国的国情不一样，就是咱们国家属于疫区，所有的这个犬猫的传染病在中国都属于一个就是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每年打。 哦， 对，包括狂犬和联苗。 说到打疫苗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到的，一般我们都是一年打一次嘛，对不对？如果我比如说预期了，这个可以吗？比如说我可能预期了有半年了，我是不是需要？因为我原来遇到过一次，到了那个医院说您都已经半年没打了，您必须打2针， 重新免疫。 就可能您得加个量什么的，需要吗？ 这看情况了。具体如果说时间不是特别长还好，因为尤其是成年就已经每年都打了很长时间了，一般这种还好。但如果说真的隔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您又比较担心打得多对他有一些，但实际打疫苗倒没有什么副作用了，但是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可以就是现在咱们国内也有这方面的产品，就是可以通过采血，就你打完疫苗之后一般是过大概一个月左右，你可以给他采血，采一下他的抗体，就是咱们打疫苗目的就是让它产生抗体去抵御这个病原嘛。那你打完之后，你采血之后，抗体如果水平够了，那就说明打得有效了，就不需要再补打了，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啊，一般都说打疫苗的之前或者是之后，最好不要给它洗澡，怎么怎么样的，是有这样的要求吗？如果有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一般我们建议是一个星期。 哦，隔一个星期是吧？前后隔一个星期。 钱 没关系，钱无所谓， 就 是 打疫苗之前无所谓， 对， 但是打之后就最好不要， 对，因为就是有针眼嘛，就像我们人去医院打完针，医生也会跟你说，就是不要去。 哦，明白， 对， 明白。 那不是一天就能长住了吗？就凝血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动物在打完疫苗之后，它有一些个就是不良反应，就是比如说精神变差呀， 免疫力下降会是吗？ 它未来3天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啊、食欲不好啊，就是消化系统的症状也可能会出现。所以你这时候在洗澡，尤其是比如说去外面洗澡又吹风，那对动物可能是个应激，可能会让它的症状会更明显。所以我们建议这时间稍微长一点。 好，最后一个关于打疫苗的问题啊，去医院打完疫苗之后呢，一般大夫都会说您是要在医院里边待上，观察个5到10分钟，这个是观察什么呢？ 就是观察疫苗的一个急性的过敏反应。大家都知道青霉素过敏，它打完注射之后没多久会出现一些非常强烈的过敏反应，那在打疫苗也是有类似的过敏反应的，也有出现过。所以是建议大家让动物在医院多观察一段时间，避免说在打完疫苗之后的这个短期内出现过敏反应。然后这个一般这个急性的过敏反应都非常强烈，如果说您带回家了然后出现的过敏反应咱们没有办法自己 处理不了， 对，是避免说出现这种情况又没有办法及时处理。 这个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呢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应，还是因个体差异不太一样？ 个体差异比较不大一样，但是如果说是特别急性的话，是在打完疫苗之后几分钟就会出现的。 哦，几分钟就会。 所以我们建议是在医院观察20到30分钟是比较稳妥的。对， 那他如果出现问题，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抽过去了， 急性过敏反应，它可能出现颜面部的水肿，然后呼吸的急促，然后可能就出现一些休克的这种症状。这个需要立刻处理，如果说没有及时处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不给他们做那种先做类似 提示 啊什么那些？ 这个就是对动物来说，你先给他做一次提示，然后再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再打。这个可能在临床操作中会比较有难度，而且作为动物主人还有动物来说也都会比较难。 为什么有难度呢？那他万一那个突然一下过敏了，他有可能就过去了呀。 所以在医院的话还能够及时的 急性过敏在医院出现一般还好， 就没事， 只 要你在身边应该就没有问题。 对，所以这也为什么我们都会建议就是 不用做皮试， 在医院打针， 在医院一定要观察， 对，在医院打针，对，这样会比较相对比较安。而且现在咱们用的这个疫苗啊，就动物用的全都是进口的， 哦， 就是都是国外生产这些大的药企去做的疫苗，相对它的过敏概率会低很多。 啊， 对， 明白了啊。这儿那个丙爷问了一个关于小兔子的问题，他说那个唐大夫能不能给介绍几个在北京可以治小兔子病的医院啊，另外想了解一下小兔子做绝育多大比较合适。他说我们家是母兔子。 是这样的，那个小母兔子我们建议的绝育年龄大概就是五六个月左右就可以做了， 就咔嚓了， 对，就可以做了， 最好是尽早做。 那多大就不建议做了？ 没有上限，因为 没有上限吗？ 对对对，就是你做绝育肯定是有好处，因为越往后它可能发病的概率会越大。 嗯，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已经发病了，像母兔子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它尿血了。 嗯， 然后这个尿血的话，当然它有好多鉴别诊断，就是真的是血，还是说补磷尿，还是说其他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确定了，那就是确认是这个生殖系统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当时要考虑做手术的。 嗯， 对，但除非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通过就是我们已经确定是这个生殖系统的问题，但是体况又很差，然后通过我们拍 X 线的检查，就是在它的肺部已经出现了就是这种肿物或者肿瘤的扩散，那因为肺是一个终末器官，就是如果说已经扩散到肺了，那这种情况可能手术我们也不太建议了，就是它可能这个动物的寿命就是会受到很大影响，可能随时会出现状况。 嗯， 对。然后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北京，实际现在就是看兔子医院也越来越多了。那包括我们美联综合连锁也有很多分院在接诊动物，就是兔子的病例， 哦，什么农大什么都能看。 对，农大那边也有医生看 啊，哦， 农大也有医生在接诊。然后我们美联的医院，像伴侣动物医院。然后还有我们的田村分院啊等等，很多医院也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 哦， 对， 明白了。 就是您在去之前 打个电话， 打电话，对，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养兔子的呀，刚才我们私下跟唐大夫聊，也越来越多了。 对， 所以有市场嘛，肯定那就会滋生一批像，哎，滋生这个词不太好，我重新说，就会需要一批像唐大夫这样的。可以给小兔子 是的 看病的。 刚刚我们在聊了，就是养兔子啊，就是怎么养，我们也分享。因为特别小的时候，我的亲人养过兔子， 嗯， 但那个记忆不是特别好啊，因为最后结果不是特别好。然后现在问一问， 吃了是吧？红烧了是吧？ 因为养的那个兔子，它就不是那种宠物兔，就越养越大，越养越肥，特别大了。现在不知道，就是经常在市面上我们能养到的一些兔子都是什么品种啊？ 现在兔子宠物兔的品种是也挺多的，就是包括常见的像垂耳兔啊，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小体型的像侏儒兔啊， 对， 就都会有很多很多品种。 嗯， 那也包括就是咱们传统养那个大白兔，能长得很大的 大白兔， 新西兰大白兔有啊，当宠物养也很可爱。对，就兔子实际是一个挺可爱的动物，它有点像猫， 像 猫，它性格会比较敏感，然后比较害羞，比较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它会胆子比较小。 哦， 对，然后那品种实际现在真的是五花八门，就是不同品种都会有。 嗯， 然后这个就是饲养管理上，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可能有个不好印象，就是感觉它环对有味道，对， 嗯， 但实际上就是兔子味道相对来说是挺小的。 对， 只要我们做好这个饲养管理，就是。它实际是可以没什么味道的，因为很多，因为我接触特别多这个养兔子的主人，就是他们有笼养的，就养在笼子里的， 嗯， 然后平时就是关在笼子里，然后主人回来了会放它出来跑一跑啊。 嗯， 那也有一些就是纯散养，就养在家里，给你一间屋子， 哦， 就是这兔子游乐场。 哎呦， 都 好富贵 啊！是 啊， 而且就是。都不会说有太大的味道，因为兔子实际也挺聪明，而且很爱干净 啊。 那它可能排便，就它的那个粪便、大便，可能是就是因为它吃草，可能到处会 没什么味儿。 对，但实际因为是草嘛，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啊， 那有味道的主要是它的尿液， 嗯， 但是通过这个你饲养和训练，它是可以定点去排尿的。 哦， 就是现在有专门用那种兔的小厕所啊，你可以放尿垫或者说那种松木沙之类的放在里头。 嗯， 它在里面尿完之后，我们每天去清理。所以家里基本没有什么味道， 还是要提醒大家，养宠物还是得自身干净一点，是吧？如果你那个一个尿垫要用十几天，那确实是味道会大一点，或者散养地总不擦，也会味道大一点。 十天就溢出来了， 不是晚上尿完，白天晒干蒸发了吗？ 这个刷新了我的底线。 好啊，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及时的 制止 一下啊。 好， 那个我们来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来，回来之后我们来解决一下北京老五的问题。他说他们家的狗狗啊，应该是皮肤有问题了，说一嘴一嘴的掉毛，而且有那个浮皮，就是应该是就类似于像头皮屑那种东西啊，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起一个那个小脓包。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说句实话啊，这个专业大夫还没说之前，我先跟您说一下，因为您没有发来照片，我们也没法跟您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呢，按照您现在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挺明显的是皮肤病啊，而且是还挺严重的了。所以这个时候您就及时带到医院去就诊，你别给我们发微信了，赶紧走吧，啊。赶紧去吧，这个咱们那个诊所晚上都开门吧？ 对，去找赵博大夫。 哎，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嗯， 是我分析的还行吧？ 嗯， 对 对 对， 很明显能看出来是皮肤病，不是心脏病。 是因为皮肤病，就是皮肤本身是一个就是动物体最大的一个器官，然后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寄生虫的疾病，然后免疫的疾病，然后也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都会有，所以它的诊断会需要一些实验室的一些辅助，然后确认它到底什么问题，然后去对症治疗。那像我们不同分院都有这个皮肤方面的医生。都可以做这方面的检查。 对对对，赶紧去吧啊！这个李小可问了，说我在超市买的那个巴西龟啊， 嗯， 他说他耳朵不是红的，这是 怎么了？人家在超市买，你笑什么，唐大夫啊？超市怎么不能买巴西龟？是不是确实不能买？ 我又联想到你们周一到周五的节目了。 超市是不是确实不能卖巴西龟？ 那可以，可以的， 可以吗？ 可以的 啊！卖这些动物不需要一些什么资质吗？ 它当时 不需要 吗？ 对，巴西龟应该不需要吧？我不太了解。对，因为巴西龟不是保护动物。 我刚刚给你树立了一个那个特别权威的形象， 就是 啊、你这一句哎，不需要吧？对， 没了。 对，巴西龟它第一它不是保护动物，那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 不红， 嗯。好吧，回到耳朵不红这个问题 啊， 那个这个跟品种有关系。它巴西龟可能有一些根据它这个饮食或者它个体会有差异，可能颜色会不太一样。 嗯， 对。但是那种特别小的，实际上就是养起来会有难度，会有就很小。就是本身这个就是这些爬行动物，它的这个策略就是会繁殖很多个体。 哦， 野外的竞争压力啊也好，就是它生存会有很多的这个压力。然后如果说在就是。繁殖过程中的温度啊、环境啊、包括运输啊等等很多这种应激，对这个尤其这么小，就您可以想象，就是幼犬、幼猫，那如果说那么小，我们就经过了这种很多的这种应激，可能它会生病。那对于爬行动物一样，它也会出现这样问题。那本身这个巴西龟虽然它是冷血动物，但是它也有一个最适的一个温度区间。那像这种龟的话，我们建议会在26到28度左右这样一个温度。如果说它在之前就任何一个环节，那比如超市，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它温度可能会比较凉，尤其夏天啊，就是它会开空调开的温度比较低，它可能会让这个动物觉得很冷。然后温度爬行动物它的这个环境温度一旦过低的话，它会造成免疫抑制，可能会激发很多很多的问题。而这个小的巴西龟很小， 嗯， 就作为我们临床来说，本身这个有壳的动物，它就是一个神秘的箱子，就对我们来说检查诊断都很难， 检查不了， 就能检查， 能把壳锯开， 拍 X 线，就通过 X 光影像学，我们可以透射看到它里面的一些变化，然后也可以通过一些血液学的检查来检查它到底有哪些问题，但是本身它会很难，然后又是那么小的动物，这个操作起来会更难了，所以我更多会建议就是养的话呢，就是 大的 有一个 熟，就是你熟知这个人，他专门自己繁殖的，或者说你知根知底儿，他 巴西龟还得认识一个繁殖巴西龟的朋友，唐大夫，这个过分了。 市场上你能碰到吗？还有就是，你通过多跟他接触啊，他怎么养的，就是这批龟有没有问题，然后都比较健康，整个这一群都比较健康，然后养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那然后你还要先了解你自己家里需要配备哪些东西，你的缸应该怎么弄，怎么布置，然后要不要用一些加热的设备，加热棒还是加热灯，然后晒台是什么样的，你这些东西再提前做好功课，你再去就是养这样一个动物。因为确实会有这样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巴西龟可能不贵，就是你在超市买可能 贼便宜 啊，对，就是很便宜，所以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生命很便宜，最后可能就会出问题， 珍惜， 对， 是 死了就死了， 对，再买一个， 对，但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所有的动物，包括犬猫，包括这些非犬猫动物，我个人会觉得，在我们真正觉得带一个生命回家之前，我们先做好自己的功课，我们学好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再把它带回家，会比较好。 对，所有的朋友啊，在养任何的动物之前，先去看一个电影，叫什么？John Wick， 就是那叫什么极速追杀还是叫什么？那个里边就是讲的一个人养了一条狗，然后进来三个强盗把他家的狗给干掉了，然后他就追杀了那个人。你就想想，要尊重生命到这种程度，所有人在被干掉之前都说这句话：不就是一条狗吗？至于吗？其实是至于的，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啊！当然，那种行为太过激啊。 电影嘛， 对，那是高于生活的一种东西啊。说到这个龟，确实，因为之前我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原来是从小朋友手上抢救回来一个龟，小朋友当指南针玩呢，在那儿啪转来转去的，我就一看还活着，我就把它都走。 抢过来了是吧？不要用救子， 哥， 你是不是还踢了人家小朋友一脚？ 不差一点踢上，就幸亏他跑得快， 回家拿钱去是吧？ 我就看不了这种就是欺负小动物的这些小朋友们啊，一点爱心都没有的， 真是， 是吧？就没动手，就教育了一下就走了，走了之后拿回家养得特别好。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在一个游商的那个摊儿上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房子，这里边啊就是有问题，就是他曾经养他的那些龟， 哦， 身上有毛病，就传染给我们家的龟龟了。然后我们家那龟龟呢，也就两个多月吧，就不行了，就通过各种方法去治疗他，去医院看病啊，给他泡盐水啊，这真的是。然后，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游商，千万不要去买啊！您要真的想养龟龟的话，您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至少人家是个这个固定商户，对吧？而且说句实话，您去那边看，我因为去转过，养龟的人家专门就有养龟的，而且说句实话，人家那巴西龟养的特好。你要买走了，甭管是什么龟啊，什么品种的，咱不说，买走之后，人家就嘱咐你最好怎么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水， 使用手册， 喂食是什么，人家是怕你养死了，真的。所以这个建议大家别把它当一个小玩意儿买走了，哄哄孩子什么的。您要从小培养孩子去珍爱生命啊，从小做起，从一条小鱼，从一个小虾米，从一个。吃算了哈，从一个小鱼，从一个小乌龟开始，您就要教育他们，真的去珍爱生命。一旦你养了它，你就要爱护它。 对， 对 不对？ 不然街边就会出现像夏明哥哥这样的，你抢走了。 真的啊，是有可能的啊。好，这个陶陶，这一时段咱们最后一个问题，陶陶说了，请问家里边的家猫用每年打这个猫三联和狂犬疫苗吗？需要吗？ 是这样的，就是猫的话，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中国的国情。那国外会建议就是按照疫苗的说明书两年或者三年打一次，那中国因为包括这个猫瘟啊、杯状病毒啊等这些传染病都是属于一个高发的一个地区，那我们会建议每年打。那狂犬的话呢，根据情况，因为就是狂犬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实际是通过犬科动物，因为它会在外面，我们会带它出去遛啊，会有接触这个传播的机会。那猫如果您不带它出门，它实际上是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低，但是因为国内是狂犬的一个疫区，如果您的猫有计划带比如说航空托运啊，或者带就是这些托运可能需要您有这个免疫的这个手续，那可能狂犬也是需要注射的。对， 好吧，还是去打吧，是吧？有任何的关于宠物的问题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歌曲，还有一段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周六和您一块儿聊一聊宠物啊！我们请来的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剩最后一个时段了啊，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赶紧发送到 CHWL876。咱们先来看这个 Prince 的问题吧。他说收养的这个流浪猫已经快半年了，依然特别爱咬人，而且还经常没事就喵喵的叫啊，感觉好像就跟自己受委屈似的。这什么情况啊？能把它解决了吗？ 绝育，是不是？ 不一定了， 不一定 了。那这可能就是原因会比较多。那首先分析就是，这位朋友他平时跟这个猫交流的方式，那比如说他会不会用手啊脚啊去逗这个猫去玩，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那确实他就会把手脚当成猎物可能去咬，这种可能会存在。那还有就是这个猫就是收养的年龄比较小，他没有就是做充分的这个社会化，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我这可能有点班门弄斧了，因为我们医院有专门的这个动物行为学专家，那张丽医生。 张丽医生， 如果说这个问题真的觉得这个朋友觉得比较严重，希望去解决，那可以就是约我们张丽医生的这个就是去做一些咨询， 行为学的专家， 对，行为学的这个专家去做一些咨询，甚至有可能也需要去实地去看，去分析这个猫的一些情况，对，因为这确实很复杂，行为学的问题。 这儿五花大肥说，我家的豹猫体检之后被告知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让控制体重和吃肉，但是它平时很瘦啊只吃猫粮啊，还有什么办法吗？ 您说那就是 怎么给问愣了， 对， 就是有没有办法控制他这个三高？ 哦， 就是他已经人家说让控制体重和少吃肉，但是人家说我们平时就不吃肉， 哦， 然后体重看起来也很瘦， 体重也正常， 是不是体检报告拿错了？ 如果说只是单一一次的体检结果，建议说隔一段大概一个月啊或两个月什么的再去复查一次，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单次的这个体检报告因为 有可能 误差，对， 而且要换一家医院， 包括这几个检查项目我也没有不是特别了解，然后这个可能比如说他提到这几个更多跟心脑血管疾病可能会有关系，但是因为他提到这个什么甘油三酯啊，这个我至少在我 感觉和人的三高是有关系的， 咱们在临床也没怎么做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如果真他有这方面的顾虑，可以找我们的心肺科的专家去咨询，去了解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很多动物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可能跟人会不太一样，就这些指标可能提示的不一定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对，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他有这方面顾虑可以找这个我们心肺科的专家去了解一下， 这些个动物他们会不会存在内脏什么肥胖的这些个问题？ 会有，也会体腔会有脂肪，对，会有， 对， 但是因为刚才提到比如说这个什么甘油三酯啊这一类的，因为人的寿命会比较长，然后这些东西会在动脉积累，然后形成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但在犬猫上可能这方面的证据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具体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觉得如果这位朋友感兴趣可以去专门咨询我们的这些方面的专家去了解具体的情况。 他特别逗啊，他说我们家呀家族遗传史就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没想到我们家猫也没有躲过。 如果您家的猫不吃猫粮跟着您家一块吃，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我观察很多那个就是人啊，就是他家如果说有这个遗传的，比如说什么高血压呀什么的，我就多少能从他们家吃的那个饭菜的那个口味上就能够感觉出来。比如我姨父他们家就是高血压，我姨父他们家吃东西就是特别咸，真的，我小时候我就有这个安全意识，我说姨父你要改，你们家这个确实吃的有点太咸，但是他可能口味多年，他从小可能也这么吃，包括他给他家孩子也这么吃，他习惯他可能改不了，所以他就高血压就挺严重，要经常吃药，所以这个您也确实得注意，但是外表看起来瘦和内脏里头脂肪多不多不是特别有正比的关系，就是我看起来外表也还挺瘦的吧，明明我曾经有一度还有轻度的脂肪肝，对，就是外表看来瘦不一定里头也特别瘦，所以你还是应该相信大夫，再换一件再查一查啊就 OK 了。 好，哎呀想象不出来这个画面啊，这个 以后辛辛苦苦做一桌子饭啊，五岁小朋友坐在 那儿，这容易得高血压，我给 你注意啊， 姨夫你得注意。 好，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个牙齿的问题啊，说我们家的狗狗牙齿，说是自从换了牙之后，门牙上的那个牙龈留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牙根儿，没有脱落，现在的状态就是一个小尖儿。说这应该怎么办呢？会不会磨它的嘴啊？还是就这牙根它自己会脱落？还是我必须要把它拔了？ 啊，这个情况呀，它是不是之前就是不小心碰断了呀？换牙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个情况是需要拍 X 光来看的， 嗯 嗯，如果说牙根有融合的迹象，它能够自己吸收掉的话，那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让它自己吸收就好了， 嗯， 但是如果说牙根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跟之前那样的，或者说已经引起了一些个感染呀，那这样的话是需要建议给它拔掉。 哦，哎，说到这儿了哈， 嗯， 看来换牙是一个挺特殊的时期， 哎， 对不对？刚刚不是说那个涛涛他们家那个狗狗出血，不也是换牙的时候吗？ 对的。 一般什么时候开始换牙呀？狗狗或者猫猫都说一说。 3到4个月。 都是这样吗？ 对。 猫也是3到4个月。嗯、那他们换牙的时候要不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我要猫粮喂的，或者狗粮我要泡软啊。 嗯。 还是我别让它啃沙发了，就劝劝它、啊。 对。劝我也没用，就爱吃这个。 这个猫粮没有太大的关系。 哦。 但是在换牙的这个期间，包括换牙后边可能一两个月的这么一段时间，就不建议给它吃隔药胶啊这种，就是很硬的一些东西、 哦， 因为一个是乳牙它本身比较长，然后这个乳牙的这个牙体比较脆弱。 嗯。 另外一个新长出来的这个恒齿。恒齿它也是刚开始很薄，慢慢的沉积会逐渐的变厚。 嗯， 那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它比较薄，也是比较脆的，包括牙根整个也没有成型， 嗯、 所以这个时候牙体比较脆弱，是不建议给它啃咬一些坚硬的东西啊、哦，很容易造成齿折。 嗯， 那不会，它不会痒吗？就我记得那个人 换牙的时候， 对，换牙的时候，他那个不是小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别舔啊，舔容易歪，但是不舔确实痒。他们会痒吗？也会痒， 也会有一点。 那痒不就想你给他咬点什么东西，他能止痒吗？ 不会吧？ 啊， 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今天问题都问出了大夫？可能我的关注点和他们其实不一样， 是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就是长这个舌头的这些舔咬，这个力量还是很小的，不会说引起它长歪呀、 啊、 什么的。如果它真是长歪了。 啊， 咱们一些传统的观念是有一些偏差的 哦， 嗯，所以舔咬啊这些对于动物的牙齿的生长方向没有影响。 哎， 嗯， 唐大夫，兔子什么的也会换牙吗？ 兔子是这样的，兔子会比较多的牙科问题跟它的饮食会关系比较大 哦。 对，它的兔子的牙跟犬猫会非常不一样。它的牙会 一直长，一直长， 一 直 长，会长得，对，它所有的牙都是这种开放根尖，会终身生长， 嗯， 大概每个星期会长2毫米， 哎， 所以它需要，就是我通常会建议所有养兔子的主人，就给它的食物以甘草为主， 嗯， 85%以上都是甘草。 兔子不应该吃萝卜吗？明明是吧？爱吃萝卜，爱吃菜， 对、 啊、 对、 啊、 对 吧？ 对 啊、小时候不都这么说吗？ 但 后来我看说辟谣了，他们其实根本不爱吃萝卜， 其实爱吃排骨， 他也爱吃萝卜，对，但是就是爱吃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东西。 哦， 像我们可能爱吃对、 哎、 快餐， 这句有道理， 可能还是对身体不太好。 嗯， 那如果说他这个就是蔬菜他吃的太多了，他。嗯，当然有一些观点会认为吃太多蔬菜它会拉稀，但实际上可能这个也是错误的。 哦，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小时候说这个兔子怎么抓耳朵，这个也是错误的。就实际上动画片里就是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那兔子应该抓哪儿呢？ 兔子如果你抓可以抓后背，然后也可以。 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是滴溜那后脖领子那儿就能都能拎。 选猫的话我们现在不是特别建议。 哎，为什么？ 因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一揪他们可老实了。咔就给蹬起来。 对，这个从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也在做这个猫友好的医院， 但是他妈就是这么弄他的呀。 那会儿他还小啊， 那会 儿一斤不到，现在长到5斤。 明明看那个大猫，那个不就是所有的那个动物的母亲，不都是一叼后脖梗那儿，哎，就给拎起来了。 那是小 时候。等他长到20斤的时候，试试叼一叼。 他20斤，我也强壮呀。 他。 那么大的重量对他的皮肤对他整个的影响就会变大的很多了。 哦， 所以 大了不能掉。 现在从行为学角度考虑，包括我们在诊疗过程中，我们现在都很就是尽量避免，就是通过揪脖子去保定的这个方式，就是犬猫上。 哦， 对，但兔子有这样的操作。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通过抱住它，就是有包括用毛巾包住啊等等，就很多这方面方法了。 哦，那哎，那还有什么那个其他的？您那边的异宠的动物是需要换牙的？ 换啊，实际就是非犬猫动物里长牙的，就是相对没那么多。因为从数量上来说呀、啊，最大的就是鸟和两爬。 嗯， 哦。这两个门类各有将近大概一万种左右的动物。 嗯，哦、 那所有的鸟呢？ 鸟没有牙， 都没有牙。 哦， 然后两爬里头呢，像龟类的，就是无论是 龟有没有牙？ 龟也没有牙。 哦， 对，它跟鸟一样叫喙。 哦， 所以包括水龟啊、陆龟啊，这它也都没有牙。 嗯、 那像其他的两爬类，像蜥蜴啊，它们的牙齿跟犬猫也不一样，它们更多像侧生牙或者说顶生牙，它们这结构也会不一样。那如果说折断或者丢失，有可能会就长不出来了。 哦，它们不换牙，一辈子就一副。 不，有些会换的。像蛇就会换牙。 哦，蛇。 然后还有其他的动物跟犬猫比较接近的，像雪貂。 哦， 会比较接近，它会更接近于猫，然后它会长乳齿，然后会再替换出恒齿来， 嗯、 然后它的也会出现一些牙石啊，或者说到牙周炎，甚至说牙周病的这种情况，它也会同样出现，然后也会考虑就是麻醉洗牙，甚至说有一些严重的牙周病需要考虑拔牙，也都是跟犬猫类似的。对， 哎呦， 对，兔子这一类可能会不太一样。然后除了兔子以外，还有另外一类，就啮齿科的动物，那包括了仓鼠、小 鼠、 大鼠，对，这些老鼠，包括豚鼠啊，包括这个 我的 龙猫等等， 小飞鼠， 对，小飞鼠也在里边、 啊、 对。然后他们会不太一样，那像就是老鼠这类的，大鼠、小鼠、仓鼠，他们的门齿更多会持续生长，这跟它的食性有关系，它会更多是素食偏杂食，包括这种坚果啊，啃坚果，所以它的门齿会一直在长，但它臼齿。就不会再一直生长了，它也会有一个闭合的齿龈、 嗯、 所以不同的物种这个真的差别会挺大的，然后它的牙科问题也会千差万别。 哎呦，好复杂呀。 哎呦，所以牙真的是啊、 嗯、 出问题了真是问题蛮大的。 没错， 对对， 就像咱们人常说的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哦， 对，而且对这些动物来说，对肉食动物或者杂食动物像犬猫来说，如果没有牙它能吞咽，对它的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但如果是食草动物，它的牙包括它牙的这个质量就完全决定了它生命的长度和它生命的质量，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哦、嗯，明白了。 说到牙呀，因为我们家养的是那个贵宾嘛。 哦， 说贵宾经常会得的一种牙病就是叫什么，也不是牙病，就是双排牙。 双排牙，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换牙的时候乳齿没有掉、 哦、 然后恒齿又长出来了。 哦，等于长了两倍。哎，那像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得看情况、 嗯、 就是一个是因为它长整个牙齿它有正确的一个排列方式、 哎、 如果说长了双排牙，那整个口腔的这个牙齿的排列会有一些问题。 嗯， 那在整个这个牙跟牙之间会残留一些食物啊，或者说它舔东西会有一些毛啊、 嗯、 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粘在那儿，那这个时候就会相应的会激发牙周病。 嗯 啊，另外一个，如果说他牙咬合不对，可能错着呀什么的，会出现一些咬合性的一些创伤。 嗯，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是建议要把应该掉的那一部分乳齿给它拔掉。 哦， 嗯， 双排牙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牙缝多， 所以容易藏脏东西， 对吧？ 对不对？ 洗起来也比较费劲。 哦，哎，那说到这个牙齿啊，一般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护理啊，除了洗牙之外啊，那比如说像猫猫狗狗，除了平时给它洗牙之外，我需不需要，比如说通过什么 光波美白啊？是不是这种？明明是想问这个吗？ 对，这种也可以。包括我可能不想做这个的话，我就用什么食物啊，能够让它的牙齿更相对的，比如说健康一些啊，坚固一些啊，会需要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吗？ 也是需要的，但是在你开始之前需要评估整个口腔的状态。如果说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牙周病的一个状态，包括牙结石啊、牙龈炎呀这些了、 嗯、 那这个时候您再给他一些辅助的 这个什么洁牙的零食啊，或者是狗咬胶啊这一些东西，那对于他整个口腔的状况缓解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另外一个，因为他有牙周的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他会有疼痛，你反而给这些东西，他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他已经有一些口腔状况了，那需要先给他进行一些口腔的护理，先洁牙，然后做一些相应的治疗，之后咱们后期维护的时候再上一些这个牙膏啊，洗牙刷牙，这个刷牙呀，或者是护齿的一些这个零食，那这个时候是需要的。所以咱们所说的一些，包括这个这一些一系列的洁牙的产品，都是在平时维护的时候需要做的。 说到这个就是刷牙牙齿的问题，现在狗狗的家长们好像关注的还蛮 多了， 越来越多了， 这是一个好事儿。 对，但是猫猫的家长好像关注的相对少一点。但是我听说啊，说那个猫的像什么牙龈炎啊，像什么什么蛀牙，他们都会有 猫 对吧？ 猫跟狗很少有蛀牙，就咱们所说的龋齿，对，但是牙周炎会比较多一些。那猫刚刚孙涛也提到有口炎，这是猫常见的三大口腔疾病之一。 好，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聊吧。 结束的很突然， 对，正好空出了我们放广告的时间。 好， 感谢阿莲。 公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公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好，回来之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我们聊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因为说到猫猫狗狗啊，有的时候说哎，怎么去区分它的年纪，我们 看牙， 看牙对不对，这个看牙怎么看呢？阿莲， 阿莲说看不出来。 这个牙是可以看的。我先说那个，就是最基本的，在临床咱们可以判断的，就是在它换牙的阶段，因为每颗牙大概它换牙的阶段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的，那这个时候是可以初步的判断。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它没有做口腔护理，或者是说长期做口腔护理，那根据它口腔的一个健康环境，来评估，但是这是要非常有经验才能做到的。那还有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办法，包括我之前跟这个， 就是找出生证， 不是另外一个方法。我包括之前跟亚洲这个亚洲动物基金他们做的一个项目，是这个来判断他们那边救助的黑熊的年纪。那这个是需要先从动物的口腔拔出一颗牙齿，然后拔出一颗牙齿之后做切片，做切片之后，在牙齿的外表面有一层叫牙骨质，那这个骨质呢是会每年沉积的，那最后形成，对，最后形成的这个结构就跟年轮一样的。那包括每一个那个每一年的当年的健康状况，然后它形成的这个牙骨质的这个轮儿，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厚度也不一样，所以可以通过最后做切片之后，咱们来数这个圈儿，能大概的判断。 人家就问一下我几岁了，然后拔颗牙。 当然没有必要啊，当时我们做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判断， 早知道就不问这个问题。 亚洲黑熊呢，它这个整个身体的健康状况跟年纪的关系，所以还是我们 是 为了科研。对，但如果大家想做也是可以。 好可怜那只熊。 但是拔的这颗牙是对于动物来说是没有什么功能性的一颗牙齿。 真的吗？ 对， 没有功能，它长得 一般，科学家都这么说。 长的是智齿是吧？你们给它拔的是智齿？ 不是智齿， 还不是智齿。 但是它确实是一颗功能性不是特别大的一颗牙齿。 是、本来我是想这个教大家怎么去通过牙能辨别几岁。 所以你看， 还是我说看出生证，这个是最棒的，又安全还可信，是吧？ 啊、好吧，好吧啊，行，最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就剩一点点的时间了，咱们那个、最后让那个阿莲来跟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比如说这也快过年了，是吧？这个动物呢、可能会相对的吃的一些好东西会相对的多一点，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这个提醒、善意的提醒和建议给大家？ 禁忌吃的， 建议大家在过年期间给动物不要加过多的东西，还是日常的饮食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会接诊到很多动物因为饮食而出现一些疾病的状况来医院就诊的，所以还是平常一样的饲喂是最好的，不要过多的因为说啊过年我们要加这个要加那个的，反而一个是这个频繁的加一些东西动物不适应出现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另外一个吃了太多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所以还是平时吃什么就吃什么，平时是怎么样的、那还是相应的，不要做出太大的变化， 对对对， 动物跟人不是太一样的， 就是而且啊，就是因为春节啊团聚的时候会比较多、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会带着自己的狗狗去，有的时候呢就会碰到一些比较懵懂不懂事的一些小朋友，打骂什么的这倒无所谓啊，这都是小事儿，外伤最多也是外伤嘛，对吧？但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人家也是出于善意，就觉得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他也会喂狗狗。 哦， 前两天就是我们院的有一只狗狗，就是因为他那个小朋友拿了巧克力喂给了狗狗，哎呀结果现在非常严重，现在不仅整个洗胃什么的一直在输液，就是还是处于一种非常萎靡的那种状态啊，现在不知道最后对他的情况能是什么，所以提醒各位看好您的孩子，同时也要看好自己的狗狗， 对， 而且一定要善意的告诉大家我们家的狗狗是什么东西不能喂的，比如说洋葱啊葡萄啊这些这个巧克力啊这些是一定不能喂他的， 身上贴一个那种便签， 别喂我， 这几个都写上，别喂我， 对， 唐大夫说带一个那个嘴套，什么都别喂，对，而且还、别人还觉得安全，不会咬到别人。 哦， 唐大夫非常之聪明， 对，这安全了、 毫无人性可言， 非常宴客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哎呀，好不容易过个年，人家戴个套，好吧啊，这个反正好好照顾大家的狗狗吧。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感谢阿莲，感谢唐大夫，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是 陕西菜，到了熊丽老家， 特别好啊、好吃的特别多，明天17点再见喽。 让我有点快乐，踏遍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如果这时候飘落靠近单纯的银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希望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都是在对你。 Christmas.